第六首，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 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我的主，我渴望你，愿你爱来牵挂，让我心大大爱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接我，完全向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，让我心全然向你。 我的主，我的主， 我的主， 我心爱你， 我心爱你， 我的主， 我的主。 我渴望你， 我渴望你， 愿你爱， 愿你爱 来牵挂， 来牵挂，让我心大大爱你。 哦耶稣， 哦耶稣， 我需要你， 我需要你， 连接我， 连接我， 完全向你， 完全向你， 愿你爱， 愿你爱， 来摸着我。 让我心全然向你，哦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接我，完全向你，愿你爱来摸着我，让我心全然向你，让我心。全面向你。